你好，我是行无道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让数据驱动落地，你需要一个实验平台。数据驱动这个口号喊了很多年了，这个口号也几乎成为行业共识。但是数据驱动又像鬼一样，人人都在说，但几乎没人见过它长什么样子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看数据驱动和实验平台。要做到数据驱动呢，就要做到两点。第一点是数据，第二点是驱动。这听上去似乎像是废话，实际上不是。这第一点的意思是要采集数据全方位，数据像是石油一样，没有它就谈不上驱动。第二点的意思是要让大家看数据，光采集了没有用，还需要让所有人盯着数据看。而要做到驱动的话，需要一个 AB 实验平台。数据驱动的重点是做对比实验，通过对比让模型、策略、设计等不同创意和智慧结晶新陈代谢，不断迭代更新。对比实验也常常被大家叫做 AB test。这个意思就是一个 A 实验，一个 B 实验。这样说可能有些模糊，所以我需要先和你说说什么叫做对比实验，然后再说一说对比实验平台应该长什么样子。你都可以把任何一家个性化推荐产品想象成一个函数，这个函数呢有很多参数影响它工作。函数的输出就是推荐物品列表，这些函数参数可以有各种组合，通过其中一种参数组合去面对一小股用户的考验，这就是一个实验。要做实验，要做很多实验，要很快做很多实验，要很多人同时很快做很多实验，就需要实验平台。要讨论实验平台，先要认识实验本身。互联网实验呢，需要三个要素。一、流量。流量就是用户的访问，也是实验的样本来源。二、参数。参数就是各种组合，也是用户访问后，从触发互联网产品这个大函数，到最后返回结果给用户，中间所走的路径。三、结果。实验的全过程都有日志记录，通过这些日志才能分析出实验结果是否成功，是否显著。把互联网产品想象成一个有向无环图，每个节点是一个参数，不同的分支是参数的不同取值，直到走到终点，这一条路径上所有经过的参数取值构成了服务的调用路径。具体在推荐系统中，可能这些参数就是不同的模型与策略名称。每当一个用户经过这一系列的调用路径后，就为每一个分支产生了一条实验样本。于是问题来了，每一个用户到来时，如何为他们决定要走哪条路径呢？这就要先经过实验对照来看。实验要观察的结果就是一个随机变量，这个变量有一个期望值，要积累很多样本才能说观察到的实验结果比较接近期望值了。或者要观察一定时期才能说对照实验之间有区别或者没区别。因为只有明显有区别，并且区别向好，才能被进一步推上权限。在设计一个实验之初，实验设计人员总是需要考虑下面这些问题。一、实验的起止时间。这涉及到样本的数量，关系到统计效果的显著性，也涉及到能否取出时间因素的影响。二、实验的流量大小。这也涉及到样本的数量，关系到统计效果的显著性。三、流量的分配方式。每个流量在为其选择参数分支时，希望是不带任何偏见的，也就是均匀采样，通常按照 UUID 或者 Cookie 随机取样。四、流量的分配条件。还有一些实验需要针对某个流量的子集，例如只对重庆地区的用户测试，推荐时要不要把火锅做额外的提升加权。五、流量如何无偏置。这是流量分配最大的问题，也是最难的问题。同时只做一个实验时，这个问题不明显，但是要同时做多个实验，那么如何避免前面的实验给后面的实验带来影响？这个影响就是流量偏置。意思是，在前面实验的流量分配中，有一种潜在的因素在影响流量分配，这个潜在的因素不易被人察觉，这个潜在的因素如果会影响实验结果，那么处在这个实验后面获得流量的实验呢，就很难得到客观的结论。这些问题也是实验平台在设计之初要考虑的。试想一下，推荐系统中，算法工程师总是在尝试很多模型，或者在线下给出很多的模型调参。线下测评时，各种指标都是一片锣鼓喧天、红旗招展，恨不得立即上线去验验真实效果。每一个算法工程师都这么想，但是线上流量有限，因此需要重叠实验、沸水循环，最好能够做到洗脸的水冲马桶。那这样灵活的实验平台长什么样子呢？Google 公司的实验平台呢，已经成为业界争相学习的对象。所以今天我也以 Google 的实验平台为主要对象，深入浅出地介绍一个重叠实验平台的方方面面。下面我们聊聊重叠实验架构。 所谓重叠实验，就是一个流量从进入产品服务到最后返回结果呈现给用户，中间设置了好几个检查站，每个检查站都在测试某些东西，这样同时做多组实验就是重叠实验。前面说了，重叠实验最大的问题是怎么避免流量偏置，为此需要引入三个概念。第一个，域，是流量的一个大的划分，最上层的流量进来时首先是划分域。第二个，层，是系统参数的一个子集，一层实验是对一个参数子集的测试。第三个，统，实验组和对照组就在这些统中。层和域呢可以互相嵌套，意思是对流量划分，例如划分出 50%， 这 50% 的流量是一个域，这个域里面有多个实验层，每一个实验层里面还可以继续嵌套域，也就是可以进一步划分这 50% 的流量。我在文章中放了两个图，分别示意了有域划分和没有域划分的两种情况。我来描述一下图片，图片左边是一个三层实验，但是并没有划分域。第一层实验要测试 UI 相关，第二层要测试推荐结果，第三层要测试在推荐结果插入广告的结果，三层互不影响。图中的右边则添加了域划分，也就是不再是全部流量都参与实验中，而是被分走了一部分到左边域中，剩下的流量和左边的实验一样。这里要理解一点，为什么多层实验能够做到重叠而不带来流量偏置呢？这就继续说统的概念，还是上面示意图中的左图。假如这个实验平台每一层都是均匀随机分成五个桶，在实际的实验平台上可能是上千个桶，这里只是为了举例。这是一个划分域的三层实验，每一层分成五个桶，一个流量来了，在第一层有统一的随机分流算法，将 cookie 或者 UUID 加上第一层 ID 均匀散列成一个整数，再把这个整数对五取模，于是一个流量就随机的进入了五个桶之一，每一个桶均匀得到 20% 的流量，每一个桶里面已经决定好了为你展示什么样的 UI， 流量继续往下走，每一个桶的流量接着依然面对随机进入下一层实验的五个桶之一，原来每个桶的 20% 流量都被均分成五份，每个桶都有 4% 的流量进入到第二层的每个桶，这样一来第二层每个桶实际上得到的依然是总流量的 20%， 而且上一层实验带来的影响被均匀的分散在了这一层的每一个桶中，也就是可以认为上一层实验对这一层没有影响。同样的，第三层实验也是这样，这就是分层实验最最基本的原理。在这个基础上呢，增加了域的概念，只是为了更加灵活地配置更多实验。关于分层实验有几点需要注意，一，每一层分桶时不只对 cookie 或者 UUID 散列取模，而是加上了层 ID， 这是为了让层和层之间分桶相互独立。二， cookie 或者 UUID 散列成整数时考虑用均匀的散列算法，如 MD5。 三，取模要一致，为了用户体验，虽然是分桶实验，但是同一个用户在同一个位置每次感受不一致，会有损用户体验。 Google 的重叠架构还有一个特殊的实验层叫做发布层，优先于所有其他的实验层，它拥有全部流量。至于这个层中的实验呢，通常是已经通过了 AB test， 准备全量发布了。我在文章中放了示意图，你可以点击查看。前面举例所说的对用户身份 ID 做散列的流量分配方式呢，只是其中一种，还有三种流量分配方式，一共四种。一， cookie 加层 ID 取模。二，完全随机。三，用户 ID 加层 ID 取模。四， cookie 加日期取模。在实验中得到流量后还可以增加流量条件，比如按照流量地域决定要不要对其实验，如果不符合条件，则这个流量不会再参与到后面的实验，这样呢可以避免引入偏置，那么这个流量会被回收，也就是使用默认参数返回结果。在 Google 的架构中，由于层和域还可以嵌套，所以在进入某个层时可能会遇到一个嵌套域，这时候需要按照域划分方式继续下沉，直到遇到实验或者被作为回收流量返回。我在文章中放了整个实验平台工作的示意图，你可以点击查看。我来说明一下，一，图中涉及了判断的地方，虚线表示判断为假，实线表示判断为真。二，从最顶端开始不断便利域层统，最终输出一个队列 R1， 其中记录对每一个系统参数子集如何处理，取实验配置的参数还是使用默认参数，其中无偏流量表示使用默认参数，也就是在那一层不参与实验，流量被回收。三，拿到 R1 就得到了全部的实验，再去调用对应的服务。下面我们来说说统计效果。 除了分层实验平台之外呢，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，每一个实验需要累计获得多少流量才能得到实验结论呢？这涉及到一点统计学知识，实验得到的流量不够，可以说实验的结论没有统计意义，也就浪费了这些流量。而实验在已经具有统计意义之后，如果还占用流量做测试的话，那么也是在浪费流量。那如何确定实验规模呢？ Google 给出了一个公式，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。公式中，一 S 是实验指标的标准差，二 Theta 是希望检测的敏感度，比如想检测到 2% 的 CTR 变化。上面这个公式算出来的实验规模呢，表示以 90% 的概率相信结果的显著性，也就是有 90% 的统计功效。我们再来谈谈对比实验的弊端。 AB 测试实验平台是产品要做到数据驱动必不可少的东西，但是这种流量划分的实验方式呢，也有自己的弊端，列举如下。一，落入实验组的流量在实验期间呢，可能要冒着一定的风险得到不好的用户体验，在实验结束之前，这部分流量以 100% 的概率面对这不确定性。二，要得到较高统计功效的话，就需要较长时间的测试，如果急于看到结果全面上线来说，有点不能接受。三，下线的实验组如果不被人想起，就不再有机会得到测试。诸如此类弊端，也可以考虑在实验平台中用 Bandit 算法替代流量划分的方式，通过 Bandit 算法选择不同的参数组合策略，动态实时的根据用户表现给出选择策略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上面列举的弊端。总结一下，实验平台是推荐系统要做到数据驱动必不可少的东西，但是如何做到科学、高效、快速的做实验呢？常见的做实验只是简单的选择一个尾号的用户 ID 作为实验组，再选择另一个尾号作为对照组，甚至选择剩下所有的用户 ID 作为对照组，这样做出来的实验显然是有问题的，因为并不知道通过用户尾号来分组是不是能做到无偏。另一个问题是，这样就只能在一个时期只能做一个实验，非常低效。本文以 Google 开放的实验平台架构作为原型，对其核心技术做了介绍。这个实验平台呢，做到了同时无偏的做多组对照实验，因为它巧妙地引入了三个概念的嵌套结合，一域、二层、三统，三个概念层层相扣，流量划分得到了一个可行的方案。这个实验平台方案呢，已经应用在很多公司中了，你不妨在自己的公司尝试做一下。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，关于分层实验的原理，你是否已经理解了为什么层和层之间可以做到毫不影响呢？欢迎给我留言讨论，感谢你的收听。